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今晚我们要介绍的这部作品，有人形容为是一本十为香港的纪录。 这个形容都挺好啊，即是好像有人遗留了一些记忆这样啦，然后呢就作家就将它检拾起来，然后呢就组成一部小说。而且呢十为这个字呢亦都暗示了下这部书的书名里面的其中一个字啦。那我们讲的呢就是藉着点书说的这个听众点书环节里面有听众为我们介绍的，希望我们能够在节目里面讲的这本小说陈慧的十香记啦。 多谢听众 Vincent 带来的这本十香记。咁 Vincent 就话呢，作者用淡然流畅的笔触写下香港的故事，好似用支笔在香港的面上面画下一道道的皱纹。 写得都挺好啊，我觉得即是香港的历史啦，或者是他的经历是怎样一道一道咁由小说家之笔呢是记录落嚟呢。不过我自己睇十香记的时候呢，即可能真的会留意返自己脸上的一道道皱纹。 你冇啊，你冇啊。 因为我要唔怕话俾你听，即是十香记呢本书对于我的特别的一个意义呢，就是它封面是一个年份的。个主角叫连十香啦，就由他的试点去讲出他连家，即是他屋企里面的十兄弟姊妹串联起来的故事。十香记，咁下面有个年份就是1974至1996的。 你不是想我帮你听你1974年出世吗？ 我不介意话俾大家听是的。咁所以初初出的时候呢，我都有啲感受咁样。咁而1996呢就是我大学毕业嗰一年啦。嗰年我决定要结婚嘅，咁就係啦97年结婚。咁所以自己成日都会觉得其实我係几容易代入陈慧呢本十香记嘅，因为嗰个出生年嘅关系啦。咁但係我就冇连十香咁大嘅家族啦，即係有十兄弟姊妹。咁而经历呢当然亦都冇咁起伏啦。咁但係毕竟佢就的确係写出咗大家可以想象嘅，即係好似我呢一代70后。嗯嘅眼中，或者是再早少少、迟少少咁样，即係佢哋嘅眼中嘅回归前香港嘅一啲面貌。咁而且喺98年出版㗎啦呢本十香记。咁佢出版嘅时候亦都系一个大家都好忙于整理自己嘅香港记忆、香港故事、香港历史嘅年份嚟嘅。咁所以呢本书呢系出版咗之后亦都引嚟好多嘅关注啦、讨论啦，亦都得到好多嘅文学嘅肯定嘅。 估唔到咧，97回归对你嘅冲击咁大啊！ 令到你即刻要结婚啦。呢个唔关冲击事嘅吓。咁其实外在嘅大历史事件啦，同个人嘅事件咧，往往都系有一啲好微妙嘅关系嘅吓。即系我当然就觉得我自己嘅私人嘅事件咧，就同外在嘅环境系冇咩直接关系嘅。但系人难免咧，有时喺检视自己嘅生命历程嘅时候咧，都会用一啲大历史嚟做下啲坐标嘅吓。即系譬如我成日都谂。我回归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或者是哪个台风来到香港的时候我出了世美呢，这样即可能有这些这样的坐标啦。相反呢有很多大历史的事件呢都是由很细碎的一个一个独立的人的个人记忆是串联起来的。 咁有人就话呢，陈慧系一个好本土嘅作家，因为呢佢嘅作品呢全部都同香港有关。 係啊，佢好多嘅作品都系好有意识地同香港有关，唔单止系有关，因为如果系土生土长嘅作家，咁我哋想写身边嘅事物都唔系好奇怪。咁但系陈慧嘅小说嘅结构呢系非常之精美地将香港嘅好多生活嘅细微事物嘅质感编织入呢个小说里面。十香记佢这一本大家广为谈论的著名的作品呢，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刚才说了，就是以 姓连嘅，连接个连嘅一家人呢，两夫妇啦，同埋佢十个兄弟姊妹之间嘅故事组成呢本嘅小说啦。小说呢分开两大部分，一个呢就系叫做事，一个叫做情。事就系讲一啲事件啦，咁其实呢就好似一个故事大纲撮要咁样，就系、是、将连家佢嘅父母同埋嗰十个子女啦，顺序就系大有相逢，三多四海五美六合七喜八宝九劫同埋最后嘅十香嘅所有人嘅故事嘅。咁呢个故事呢维持咗少少嘅篇幅啦，大概十分一度呢，咁就转入一个叫做情嘅部分啦。咁情呢就係、是、由连城松云，就係、是、呢个家族里面嘅父母，佢哋嘅故事开始讲起，由最细嘅九劫，咁然后呢就八宝七喜，咁就调返 倒数 咁样。係啦，倒数讲到去大哥大友嘅故事。咁佢哋每人呢今次就各占一章㗎啦。咁所以呢就好似开头就是一个好快速嘅香港历史检视快镜咁样啦，就係、是、讲咗连家嘅成个喜乐嘅故事。之后呢就每个人独当一面咁样有一章啦。咁我觉得呢个编排都几得意嘅，即係同埋呢就係、是、好似我哋即係两次咁样，即係、去经历呢个历史，有外在嘅客观嘅一啲故事，亦都有内在嘅个人感受嘅两种嘅部分囉。 咁呢个故事呢叙述嗰个角度呢就係、是、由十香去叙述嘅。咁而且呢一开始嘅时候呢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呢，十香呢其实嘅生命呢係好短暂嘅。我会想知道呢其实会唔会呢一个手法係有啲咩独特嘅地方，如果唔係用十香呢个试点嚟去讲嘅话，个故事会唔会又唔同呢？ 係呀、我哋开第一页嘅时候啦，呢本书就已经有一句呢几惊人嘅结果。咁连十香呢原来佢嘅生命只有短短嘅22年嘅啫。佢就有咁样嘅一句，佢话我连十香生于1974年6月5日，卒于1996年11月25日。呢、这、一个设计呢，咁头先秋婷你话系咪有咩特别嘅用意呢？我相信喺小说里面呢的确发挥咗一啲作用㗎。就系、是、佢需要有一个叙事嘅声音。但系呢如果纯粹嘅第三人称去讲呢个咁精密嘅1234567890嘅故事呢、可能太抽离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以第一人称，无论以父母或者系任何一个孩子啦，佢哋都好难知道晒其他嗰11个人嘅故事。咁所以呢我觉得好似难以避免呢就要搵咗阿十香一个呢好似已经系一个亡灵嘅声音，就系话离开咗呢个世界，咁但系佢检视返自己屋企家族历史嘅过去，好似有一种可以穿越时空啊，或者系可以回到现场去讲述家族历史嘅声音。咁所以呢就有呢一个比较奇特嘅一个设置。咁我觉得对于小说叙事嚟讲呢，佢有一种特别嘅效果嘅。 今日你为大家揀嚟嘅十香几嘅细读部分呢係佢嘅开头。 係呀，呢个开头呢好明快㗎。我哋睇到陈慧嘅文笔嘅一啲特色，尤其是头先讲嘅事情两个部分啦，事嘅呢部分嘅小说啦，佢嘅节奏好明朗嘅。一开始就讲咗呢个大家族特别嘅结构，同埋佢十个仔女啦同父母嘅名啦。而且呢亦都讲咗佢嘅发迹史，即係话佢哋屋企係由广州嚟嘅，咁点样揾到呢个第一桶金，或者係起码即係生活到，即係赚到第一笔钱呢，咁原来呢就是一种特别嘅零食嘅产品开始㗎喎。 父亲连城与母亲宋云一共有十个子女，顺序是大有相逢、三多、四海、五美、六合、七喜、八宝、九劫，后来将劫改为剑和我十香。我在十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十，从四海开始，我们的名字就与连城的生意相系。四海办馆，五美时装，六合百货，七喜士多，八宝制衣，九劫运输，而十香是一间酒家。连城的生意从橄榄开始。1947年冬天，连城与宋云在广州成亲，连城22岁，宋云24岁。宋云是连城的表姐，是当时家里念书最多的一个人。至于连城，是家里唯一一个到过香港念书的人。1948年1月，二人到了香港，连城要返黄隐书院完成中学课程。日志前， 连成念到第六班，一直念上去就能进到香港大学。临行前，有人将几万火橄榄托给连成，来到香港之后却无法找到物主。连成雇了四个工人，连夜将几万火橄榄腌制好。连成告诉工人，这些腌制好的橄榄叫做原子香榄。四个工人三天之后就将几万火原子香榄卖光。四个工人是阿贵、阿好、顺发、阿常，一直都留在我们家里，只除了一个阿好。后来阿贵跟顺发结了婚，还是留在我们家里。连成再也没有在黄隐书院上学，正式的做起买卖来，可以卖的都买下来，吃的、用的、光看不用的，什么都有，一买一卖，钱就赚进来。一年之后，广州解放，宋云知道是不会回去的了，就买了一屋上好的家具，并且怀了人，那是大友，我的大哥。 刚刚听过有本地作家陈慧的作品《十香几》的开头，陈慧都挺有心思的，因为可能角色众多，所以他为了避免听众或者读者去会混淆，所以他都顺住仔女的次序，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咁去作个名，等我们容易记啲。 是啊，咁而且即系令到本书有种十全十美的完整的感觉啦。咁啱听完咧，就是他的父母啦，即系呢个父亲连成同埋母亲宋云，他哋点样由广州嚟到香港嘅故事？佢爸爸咧，连城都读几多书噶吓？四八年咧就嚟到香港，咁咧就系要翻去以前嚟过嘅黄隐书院吓，完成中学课程。喺日志前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嚟到香港读书啦。咁然后我哋都睇到佢家族嘅发迹啦吓，咁就系咧有人将几万粒嘅橄榄咧吓，就系托阿连城带嚟香港，带到嚟香港咧搵唔到物主啊吓，连夜咧只可以咧叫啲工人将嗰啲榄咧腌制好，咁就俾咗个名佢叫做原子香榄，卖咗佢就赚咗第一笔嘅钱。咁而呢个钱咧，后来佢哋见到广州解放啦，喺乡下解放之后咧，宋云咧就觉得翻乡下嘅可能性已经唔系咁大啦吓，咁就系将呢啲钱咧买咗一屋上好嘅家具，咁然后咧开展佢嘅生活，咁而且就有咗佢第一个大仔，就系连十香嘅大哥大友啦。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看到有些家族发迹啊，或者家族起源这样的意味啦。那另外呢的特色就是跟很多我们会接触的香港四十年代的背景的小说啊，或者故事呢，都难免一是就提到打仗的时期啊，很惨的沦陷啊，日治时期啊，或者是即使抗战胜利之后啊，都有很动荡的时期。那但是他写的不是最低下阶层的艰苦岁月，咁而系咧写嘅都系艰苦嘅一面吓，但系咧就系一个比较高层次吓，或者系即系社会阶级上边受教育层次比较高嘅一个家族嘅人，咁但系咧又未去到贵族啊、大家族啊嗰种嘅阶层，咁所以我第一个印象咧就系《十香几》呢本书咧系反映咗香港文学好长时期嚟其实比较少写到嘅呢个阶层吓，呢个阶层系咩阶层呢？有时可能在我们的亲戚朋友里面都会有的，即是譬如说早年的有些会开厂的朋友啊，他不是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但是读得比较多书啦，或者是做生意长袖善舞这样。在十香几里面呢，我们都提到了这个连家呢都几识做生意的，除了开始卖这个原子榄之后呢，就每次这个很重要，即是我应该早点看这本书学习一下，就是每次赚到钱呢会在关键的时刻呢变卖金器，然之后呢就用来买楼。咁所以连家其实是我想而家来讲就是中产以上的，即是很富裕的一群的香港人。他们的生意呢跟香港的发展呢也都很有关系啦。譬如说在水荒的时候，即是说制水啊的时候啦，咁他们呢初初就开始用买回来的新铁片呢做铁皮的水桶，咁就赚了一笔啦。咁然之后再后来呢就是做胶桶啦，咁在制水 岁嘅时候咧，又赚一笔。喺佢每个仔女出生嘅时候啦，吓由四海开始吓，四海系喺个石硖尾大火执翻嚟嘅一个孤儿吓，咁就佢哋收养咗。咁喺四海开始咧，佢哋嘅生意咧亦都越做越大。咁呢啲生意咧，同香港工业转型啦吓，就全部都有关嘅。由四海办馆啦，可能年纪轻啲嘅听众都少听到呢个办馆啦，即系类似士多嗰种嘅地方啦。五美时装、六合百货、七喜士多、八宝制衣、九杰运输，然之后咧去到十香咧就系十香酒家嘅。虽然咧我睇嘅时候咧，我又唔系好联想到有一个阶层系做呢种嘅，即系小生意，但又做咁多元化咁样啦吓。即时未必能够对号入座，但系喺每一种嘅生意背后咧，我觉得都系有一个我哋比较少喺香港文学见到嘅阶层，就系、是、中上嘅富裕阶层。譬如佢哋会买美孚新村投资啊，打通几个单位啊，然之后一家人住啊，呢一种经济阶层嘅人物咧系比较少见嘅。咁其次咧，就喺佢好节奏明快嘅描述里边咧，其实每个十兄弟姊妹咧都各有心事嘅，有啲比较读到书噶啦，系会去外国读书，然后做专业人士啊，咁亦都有啲咧就留喺香港，好似连十香咁咧，佢就好早佢就决定啊，我咁多阿哥家姐都读大学啦，我唔一定要读大学啫，我留喺屋企都得啦咁样吓。咁佢咧就冇完成大学教育嘅，咁我觉得都系特别嘅吓，即系呢个好似一种即系各有选择嘅咁样嘅家庭嘅环境啦。咁而头先讲到呢本书，我谂最会引人入胜啦，觉得就系好多嘅巧合嘅事件，大时代。怎样跟小人物或者是个人的事件呢是联合起来。譬如刚才四海就是石硖尾大火收养回来的一个小朋友啦。后来这个宋云呢懂得一些美国人，那在美国入货呢就做制衣啦，想做这个转口生意，那就有五美时装啦。那然后呢他突然间提到呢五四至六三年这几年间呢生了五个小孩子的宋云呢在这几年间都没有再生孩子啦。咁而且咧，同时咧，屋企里边几个工人，其中一个咧叫阿好嘅咧，就被宋云赶走咗。咁就好似有一啲阴影吓，咩事咧吓？点解佢呢几年冇生小朋友之余，个工人又赶走咗咧？咁原来咧就系呢个一家之主吓，连城吓，同埋宋云咧就分居吓，一段短暂嘅分居嘅时间。读者都喺呢度怀疑就系话啊，原来我哋一路觉得呢啲好稳定嘅家族故事吓，爸爸妈妈都可能有一啲感情嘅烦恼嘅，咁样小说冇好直接咁样去处理嘅，但系宋云吓呢一个女性嘅一家之主啦，系佢所表现出嚟嗰种果断啦，或者系务实嘅态度啦，都令我哋有时联想起几多吓，即系起码我自己觉得有时啲长辈以前嗰一代吓，一啲外婆啊、嫲嫲都有啲好硬正嘅性格嘅人吓，咁样吓对住啲我唔系讲紧我自己啦，即系好似外公啊或者爷爷级嘅人。以前一个重男轻女社会里面怎样去维持住自己的尊严啊，这些故事隐隐约约都会令我们有些联想，有些影子会想到的。再去到六三年又有这个六合百货啊，开六合百货的时候他就加了一句，六三年的十月十七日开幕的，这一日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开始的日子。原来就是因为本来他们是想开书店的，但是呢就觉得书书声不好听，咁同埋驚唔識做啦，咁就改咗做開百貨。咁然後再經歷咗一啲銀行擠提嘅事件啊，買馬錶啊，買六合彩啊，去到70年代就有股市興旺啊，買鋪啊，買樓啊。咁然後八寶出世之後呢又有八寶製衣廠啦。咁然後大仔呢大友亦都開始長大成人啦，娶咗一個叫馬老闆嘅人嘅女。二仔相逢呢即係好識把握機會啊，順勢都娶埋咧吓呢个马老板嘅二女就系马玉凤嘅，咁呢个家族就一路变大咁样啦，咁佢哋就住咗喺呢个加多利山吓嘅一个一梯两伙嘅，即系三个单位，即系大概千几尺一间单位啦吓，咁啊二 A 就住咗宋云啊同埋佢其中几个仔女啦，咁啊二 B 就住咗大仔吓两夫妇同几个工人，三 A 就住咗二仔同埋啲工人，最后咧去到九杰出世啦，咁就公司又多咗间啦吓，叫九。九 结运输。咁但係呢经历咗呢个73年嘅股灾啦，即係混乱之下呢，然后仲有呢个三多呢、这个家 姐结婚啦，嫁咗俾一个李小龙迷。咁但係好可惜嗰一日即係嗰年就係李小龙逝世，咁令到呢嗰个新郎哥呢冇乜笑容㗎。咁好多呢啲嘅事呢，我哋喺呢本小说里面呢就係、是、即一浪接一浪咁样去睇到啦，同埋发展啦。喺呢个好明快嘅节奏之下呢，讲到呢度其实嗰个本事呢就係咁多啦。咁连十香就最后讲咗句，这种种的事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发生了。咁然后呢先至开始每个剛才我哋提到嘅人物佢自己嘅故事啦。呢啲嘅故事呢开场嘅时候呢都有一句句子，我觉得真係几有情味㗎。咁、mm-hmm. 就叫做回忆迷惘而纷乱，只是好像都没有冬天。好似唔係好特别有逻辑嘅一句说话啦，为什么回忆里面好似冇咩经历冬天嘅。但我觉得又好真实，同埋呢有一种好诗意嘅味道啦。咁另外当然有个感觉可能就係香港的确冇乜几日有好强烈嘅冬天嘅感觉啦。咁啊。 尤其是而家吓嘛。 係啦係啦。咁就係即係秋天都咁热嘅时候啦。 都唔係啊，你入到室内你都觉得好冻啦而家。 尤其是港台囉。录音室囉。但係呢佢嘅回忆呢就係、是、慢慢咁样展开。呢段里面呢，就我记得秋婷你都讲过，就话喺十香记嘅小说嘅语气里面，除咗头先我哋话连十香有一个好特别嘅位置啦，好似可以穿梭晒十兄弟姊妹嘅事件去叙述之外呢，就係佢对爸爸妈妈嘅称呼你好似有啲特别嘅感觉。你有咩睇法呢？ 会奇怪点解如果以十香嘅角度嚟去书写的话，点解佢对爸爸妈妈嘅称呼反而係会叫返佢哋个名呢，宋云同埋连城啦。 是啦，这个呢就是去到每个人的一章那个细读里面啦，就是在连城宋云那一章呢，十香先开始讲一下，就是1974年6月5日连城的49岁生日，我连十香呢亦都在金巴利道一间大厦里面的流产院出世啦。那就是说他和他爸爸连城呢是同一日出世的。那而他为什么在小说叙事里面呢会直称爸爸的名叫连城，妈妈的名叫宋云呢？他说因为呢他小时候的时候即是屋企已经好多人了，想想他已经这么多阿哥家姐啦，没什么人得闲理他。咁他就只是成日听到啲人不断在叫人嗰啲名字。最早学到的说话呢就是他妈妈成日嗌他阿爸就叫连城。咁然后呢他第一句学到的就是连城咁样，就没人教他讲爸爸咁样。咁然后他又听到连城呢又叫返他老婆啦，就叫宋云。咁佢又跟住爸爸叫妈妈做阿宋云。屋企里面嘅其他人即係连城宋云点样叫呢，佢都系点样叫。咁所以呢十香就好似有一个解释，好似有啲冇大冇细咁嘅，佢就直称晒佢九个阿哥家姐啦同埋父母嘅名嘅。但係呢我觉得呢个亦都错有错着啦，令到呢本小说系有一个特别嘅语气啦。就系、是、我哋讲除咗话十香喺小说开始嘅时候已经好似一个亡灵嘅声音，佢嘅22岁嘅好短暂嘅生命已经结束咗之外呢，佢就係有一种比较客观，同埋呢係可以超越咗辈分，即係话唔係淨係好似讲返我父母一代嘅故事下嗰种嘅后辈讲前辈嘅故事嘅语气，而係可以进入到呢一啲上一代嘅人，譬如佢哋嘅爱恨啊、生死啊，或者甚至乎家族嘅一啲秘密里面嘅。好似头先我哋讲连城宋云，即係话呢一对父母嘅故事，虽然有十个仔女啦，咁但是呢其实自己的感情故事的世界里面呢都好像有一些悬疑的，就是说有个疑案的，究竟爸爸连城对妈妈宋云好不好的呢？在他晚年呢就好像说都很关注他这样啦，或者是在自己家里的一路发展里面呢，我们看到连城都挺尊重宋云的。咁但係连城呢亦都毕竟喺小说里面呢提到佢係有一个好似背叛宋云嘅经验嘅。佢最后一个急病嘅时候呢，宋云呢就话叫返嗰个以前嘅工人阿豪嚟睇佢嘅丈夫啦，暗示咗当年呢佢叫呢个阿豪走呢就係佢嘅丈夫同佢可能有一啲唔应该嘅关系啦。除此之外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嘅呢就係十香记里面往后嘅，即係讲到佢阿哥嘅嗰辈嘅故事，就係、是、相 相逢，相逢呢就是他二哥啦。这个相逢的故事呢，其实又是如果他用返一个妹妹的语气去讲呢，就不可以对阿哥太多的指责的，尤其是中国的大家庭那种啦。好难去对哥哥的感情啊、婚姻啊平头品足。咁但是在相逢的这一段呢，我觉得他好巧妙地穿入了哥哥的婚姻生活里面，亦都是由哥哥的名呢就是联系到连父母那段的爱情和婚姻呢是一并去处理的。咁哥哥点解叫做相逢呢？初初连十香以为呢就是爸爸妈妈呢是好挂住广州那些亲人啦。咁所以生咗个仔出嚟就叫相逢啦，希望有一日早日相逢啦。咁原来呢就唔系嘅。因为十香呢就是喺佢妈妈开始记忆退化嘅时候呢，发现有一晚宋云喺度搣烂啲日记嘅时候呢，睇到宋云嘅日记。其中呢写到好前面嘅一段啦，这个就是每个人嘅父母，其实呢我哋都唔好成日觉得父母系淨系会道貌岸然咁样管住我哋。咁其实佢哋自己可能都有好精彩嘅故事啦。呢、这个宋云嘅日记里面呢就系、是、情意绵绵咁样呢同佢嘅丈夫呢记录咗佢哋当年嘅故事啦。佢嘅故事系乜嘢呢？就系话总之从此呢心里面呢就只系有对方啦。我呢始终系沧海月明珠有泪，你呢就系、是、蓝田日暖玉生烟。咁呢个李商隐嘅诗啦。咁然后呢临走嘅晚上为佢采耳。咁即系呢啲就系古老嘅夫妇即系会有嘅亲密嘅习惯啦。咁呢喺呢个过程里面呢，佢以为就系佢嘅丈夫呢伏咗喺佢膝头呢，即系一边被采耳一边呢就已经瞓着咗。点知呢佢就开口讲，佢呢就同佢太太讲话，我系金风，你系玉露，我哋呢系金风玉露一相逢。当时嘅宋云呢系非常之感动。佢喐都唔敢喐，因为佢已经驮住第二个仔啦。咁而且呢孩子喺肚里面好似有啲翻腾嘅动作。咁眼泪呢有啲泪水打转啦。咁然后呢佢感觉到下个孩子呢应该呢一两日就出世啦。无论系男系女呢，佢哋都决定呢叫呢个孩子做相逢。咁所以原来相逢呢唔系佢哋两夫妇希望同早日嘅广州嘅亲戚相逢，而系佢觉得自己的相逢相遇相知是很难得的。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会觉得哇，用不用搞到金风玉露一相逢啊，牛郎织女这样啊，只不过是一对寻常的夫妻或者是父母一辈的故事啦。但是呢我觉得他背后的隐喻呢依然是值得我们去细味的。就是无论十香几讲的香港都好，或者是任何一个充满住移民的城市啊，或者是各个有各种漂泊身世的人啊，咩人都好，其实我哋嘅存在呢都系我哋嘅父母相逢嘅一个结果。咁所以十香几嘅相逢呢一段后来生咗出嚟嘅呢个二哥感情世界比较丰富嘅，咁有啲用情不专啦，令到二嫂呢好痛苦啊。咁但系呢佢喺讲情嘅呢一段呢，我觉得佢讲緊无论大家嘅感情系好单纯又好或者好复杂都好啦，我哋都要珍惜相逢呢一个缘分。喺香港呢个地方当生长或者是在这里成为自己的家园，都是一次一次或者是一个又一个相逢的故事所组成。而十香记这本书呢也都是带出这个讯息。而在他1998年出版的时候，我想他就是提醒了很多香港的读者，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好好地回忆，好好地对待自己的记忆的时代。好了，好像在他书里面写到最后很重要的一句句子，原来回忆就是爱。咁係一个好简单但係好重要嘅讯息，冇回忆就冇爱，冇爱亦都冇回忆。 咁我唔知道呢睇过十香记嘅朋友会唔会同我一样有一个感觉，就係呢睇完之后反而会觉得呢啲人物呢其实好难去记得住，即係好难去将一啲事件同嗰啲人物有好重要嘅扣连，係即係嗰啲关键呢好难记得住，反而呢係啲事件本身我都会记得。但我唔知呢个问题係咪我记性唔好嘅问题呢？ 你记得事件已经好好啦，即系根据陈慧所讲，你就已经有回忆就有爱咁样。人物咧，佢刻意我谂佢系一个即系以十个角色吓，即系去串联嘅古仔啦。我自己嘅感觉就系佢都有某一种真实感嘅，就系有时我哋都唔系好记得啲人嘅故事，我哋身边擦身而过嘅朋友啊，甚至乎兄弟姊妹啊嘅故事，都唔系可以好清楚咁记得啦。咁但系通过大家共同经历过嘅历史，睇过嘅 电视剧啊、听过嘅歌啊、做过嘅事咧，我哋嘅经历就系咁样相连起嚟咯。 睇完呢一本《十香记》，我都觉得几好嘅。如果你睇得慢，好似我咁，可能一个星期先睇得完嘅话，都好啦。总之你可以好快咁样咧，即系极速咁样咧去阅读香港嘅历史一次。 系啊，好似一个大事回顾吓，40年代至90年代嘅香港。 嗯，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介绍另一位作家嘅另一部作品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